第20章，翻译软件。 别人不知道有没有脸，反正油货很有脸。 那块带刺青的，就放在桶中心最上面，应该很显眼，没看见吗？ 秦鸠气笑：“ 你故意恶心我，我还得细细观赏。” 秦鸠拨弄着娃娃的腿。翻看片刻又说， 况且我如果认真回答你了，算不算额外的帮助？ 油货收回了娃娃， 不记得算了。 其他人没去过禁闭室，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哑谜，更不敢胡乱插话。老于作为一个资深酒鬼，有手抖的毛病，他拿了一根粗针，捏着毛线一头怼怼怼，怼了5分钟，也没能成功穿进洞里。余文瞄了两眼，终于还是没忍住，一把夺了过来。 呵呵呵，喝的一身毛病，现在手抖，以后脚抖，有你受。 余文咕哝着帮他爸穿好针线，又丢了回去。其他人也陆续穿好，拿着娃娃准备落针。只有余瑶握着娃娃呆坐半晌，低声说：“ 我感觉这些娃娃很怪，我有点怕，能不能不放？” 他的声音太低了，几乎是在喉咙里咕哝的，唯一听见的只有离他最近的老于。老于拿着针愣了一下，正要出声安慰，就听油货说：“ 等下。” 他说的太突然，大家吓了一跳，连忙停住手，茫然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儿？ 陈斌问。油货走到竹筐边，弯腰查看，他在那些胳膊、大腿、脑袋里扒拉着，拿起几根粗制滥造的娃娃手脚，又丢回筐里。 别缝了。 油货拍了拍手上的灰。不怎么开口的梁元浩忍不住了，油货指了指竹筐， 这里面的布料差不多都是灰的，但木架上完工那些手脚颜色差异很大。 梁元浩皱眉：“ 那又怎么样？”“ 不怎么样，直觉又古怪。” 油货站直身体。陈斌看得出来，这群考生都很听油货的话。他拉了梁元浩一下，冲油货尴尬地笑了笑：“ 颜色这个确实有点怪，但黑婆让我们缝这个，不缝的话，确定不会出事吗？”“ 不确定。” 油货道。梁元浩还要说什么，陈斌拽着他摇了摇头：“ 哪来那么多100%确定的事儿？听不听随意。” 油货本来也没多少耐心，老妖婆的鸟语就够烦人的了。油货说完，拽了张椅子坐到炉边，一声不吭地烤火去了。 哥，你真不放？ 余文拎着娃娃小心问他。油货手指抵着下巴嗯了一声：“ 那行吧，我也不放了。” 余文迟疑了一下，把手里的娃娃放回竹筐。其他人有了上一轮的经验，也跟着放下娃娃。 这其实是一个很没有把握的选择，但在这种世界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是有把握的，每一次都是拿命在赌，只不过油货赌得格外淡定，他就像是一个特别的冒险家，脸是冷的，骨头里却又疯又野。这种冒险性的选择能说服其他人，却很难说服陈斌和梁元浩。尤其是考过3场分数依然极低的梁元浩，他现在压力太大，看谁都带着怀疑。梁元浩没经历过上一场考试，不知道这队人的分数，更没见过油货之前的表现。在梁元浩看来，油货从进考场起就一直在违规边缘试探，每一次举动都在挑战考试系统的底线。 挑衅这些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。梁元昊真的无法理解这种行为，老实一点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跟这些可怕的东西对着干呢？多活一会儿可以吗？梁元昊愤愤地说： 随你们。 接二连三的死亡让他风声鹤唳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相较于游惑，他更愿意老老实实按照黑婆的要求做。说着，他拿了一条娃娃腿缝了起来，粗毛线从布料中穿过，发出沙沙的摩擦声。陈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游惑，两相为难。 沙漏漏得很快，没过片刻就空了。梁元昊手笨，紧赶慢赶也只缝上了两条腿。陈斌最终还是选择听黑婆的，但他耽误得更久，只来得及缝一只胳膊，还只缝了半截。咔嗒一声，小屋门锁开了，黑婆佝偻着肩背进了屋。他歪着头扫了一眼屋内，然后迈着小步子走到梁元昊和陈斌面前。 哎呀， 黑婆拎起他们手里的娃娃，皱着眉，似乎很不满意。梁元昊脸色刷白，低声抱怨： 都是些不相干的事，在那浪费时间，不然我们肯定能缝完。 黑婆又看向其他人，却见他们都空着手，顿时脸黑了下来。众人惊疑不定地看着他，生怕他突然暴起。谁知黑婆黑了一会儿脸，又舔着嘴唇笑了。他把娃娃放进竹篓，收拢了一下，又说了一串听不懂的话，便把他们赶出了小屋。屋门关上的瞬间，乌鸦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 听力考试播放结束，你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所听内容，明早7:30阅读考试准时开始，请勿迟到，祝你取得好成绩。 游惑和秦鸠进了屋，其他人像找老鹰的小鸡悉数跟进来，把客厅填得满满当当。 所以刚刚缝娃娃有什么目的吗？ 余文挠着头说： 没看出来啊，好像缝也没事儿，不缝也没事儿。 老余拍了他一下： 别做梦了，哪来这种好事啊？可能只是没到时候罢了，等着吧。 游惑没管这个，只是从手机里翻出录音。 谁有翻译软件？ 余文连忙说： 我有，我有。 但现在手机没信号啊。 陈斌说： 我这个不用联网，词库是下载好的，而且语音识别。 大家顿时亢奋起来。游惑点了播放，把手机扔在余文手边，余文宝贝一样握着自己的手机虔诚聆听。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满怀期待。没多久，黑婆那段乱码放完了，众人没敢说话，屏息凝神。等了有2分钟吧，余文白着脸说： 我去， 怎么了？ 余文快哭出来了。 翻译软件没有吉普赛语。 陈斌、梁元昊都不信邪的开了自己的 APP， 翻找半晌发现居然真的没有。众人内心绝望，要死在外语上了。